持久性的含义是说，一旦事物成功知晓之后呢，它对数据库的更新是永久的。那么我们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达到持久性的目的。第一种方式，以牺牲应用系统的性能为代价，事物对数据库系统所做的更新在事物结束前已经写入磁盘。第二，以多占用磁盘空间为代价，事物已经执行的和已写到磁盘的对数据库进行更新的信息是充沛的。你比如说数据库的日志啊，写了足够的信息啊等等，使得数据库管理系统在系统出现故障后重新启动系统时能够根据日志来重新构造更新。因此保证持久性也是事物的持久性，也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责任，那主要是恢复管理器的责任。